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孙夜雪呢，其实同我哋而家今天嗰个呢嘅现代宇宙嘅观点呢已经係差唔多，佢就係话空间係无尽嘅，係无穷无尽嘅。嗱，无穷无尽有一个好大嘅结论，即係好影响，就係如果一个无穷无尽嘅空间，咁有冇中心点嘅先？无穷无尽喎，边度有所谓中心啊？ 即係冇啦。 冇㗎嘛，所以即係话地球只不过係呢个无尽嘅空间入面嘅其中一个天体。 哦， 我哋元朝已经有咁嘅思想啦。啊，劲啦！呢个叫孙夜雪。咁当时咧，宋元之际有一个学者叫邓牧，咁佢有一本书咧，就著作叫《白牙琴》啊，入面咧有一段文字咧，真系精彩啦。西方咧，如果表达类似嘅思想咧，要迟几百年啊，就系伽利略之后嘅。但系呢个邓牧咧，系生活喺1247至1306年啊，即系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佢有一段說話呢，大家聽一下喇。佢話：天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矣。滄海一粟嘅粟。虛空木也，天地由果也，果實嘅果啊。虛空國也，天地由人也。一木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為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然，起通论府咁。哇，呢个呢其实就已经系讲系一种多元世界，系一种即系无尽嘅空间嘅一种嘅好先进嘅思想。 可唔可以试下讲得 就系我哋所谓天外有天啦，佢冇㗎，佢咪就系话囉，就天地，我哋而家我哋所见嘅天地呀，你觉得好大啦。但系呢原来呢相对于呢个虚空呢，原来佢就系、是、即系再高嘅层次就叫做虚空。咁佢比起虚空只不过系一粟啫。佢話嗱，虛空係乜嘢呢？我哋做個比喻，虛空就是一棵樹，木也其實佢就指嘅樹。天地由果也，即係天地，我哋所見嘅天地咧，等於樹上面一個果實。佢跟住用第二個比喻，就話虛空國也，天地由人也。即係話啊，如果你哋當虛空係一個國咧，天地就等於人。佢話一木所生，必非一果。喂，一棵樹會唔會只有一個果實啊？一國所生，必非一人。一個國家咁大，會唔會只有一個人啊？咁佢意思即係話，原來喺呢個虛空入面呢，有好多好多個天地，而佢呢個天地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嘅一個世界。Worlds， 當然我哋今日所講就叫做 Planets， 係咪？咁其實後嚟喺伽利略之後呢，即係同一時間呢，佢叫做布魯諾嘅一個科學家呢，就係宣揚呢種叫多元世界理論呢，就係俾當時嘅教廷係活燒死。呢個就係咁佢個名我都喺度講過，我記得叫佐丹奴㗎嘛。佐丹奴布魯諾就布魯諾就係俾教廷係會燒死，佢就係去宣揚呢種咁樣嘅多元嘅宇宙理論。咁但係呢好彩我哋中國呢就冇呢種宗教迫害嘅。係我哋冇呢種宗教，冇呢個教廷嘅。好啦，咁樣呢就係、是、最後都要提一提呢、就係、是、鄭和下西洋啊，即係時間雖然無多，但係特別要提，真係我哋個航海技術呢係遠遠遠超世界啦。鄭和下西洋最早第一次係1405年，即係而家600幾年喎，610年啦，啱啱。佢最後嗰次係1433年，佢曾經七次下西洋㗎嘛，率領。佢下西洋個船呢係大到呢喺上面可以跑馬嘅。佢一隻船呢可以裝成千人咁滯，而實際上佢嗰個艦隊最勁嗰次呢，佢係60幾隻船，大大小小。當然佢個主帥啊，鄭和坐嗰隻呢就最大，叫其實佢全部都叫寶船，寶船。但係佢最大嗰隻呢就大到不得了啦。咁但係其餘嘅大大小小六十幾隻，你估總共幾多人呢嗰、那個艦隊。 一個艦隊啊， 六十幾隻船。 六十幾隻船啊， 俾你估下。 有冇有一隻頭先講話成千人啦。 係啊。 係啦、 啊、 咁就六十幾咪成萬。 咁有啲冇咁大。咁、但係係啦，都差唔多。 咁成萬人啦，係。 係二萬人。原來佢最勁嗰次呢嗰、那個 expedition 呢嗰、那個下西洋下西洋 呢 二萬人一齊喺中國嘅沿海嗰陣時有幾個啦，泉州係其中一個主要出發地方、一路沿住落嚟，一路去東南亞，一路喺繞過馬六甲海峽，然後一路入印度洋，去埋印度，去埋即係斯里蘭卡以前叫石蘭，去埋中東嗰度，然後去埋阿拉伯半島， 最勁一次去到東非，直情喺東非咧帶埋隻長頸鹿翻嚟。哇！中國人第一次見到，哇！長頸鹿啊，乜？我哋以前都以為有麒麟啊，就覺得係麒麟。但係，咦？點解我哋以前想象啲麒麟條頸冇咁長嘅喎？呢啲長頸麒麟嚟嘅係嘛？係嘛？咁樣咧，其實你好多奇珍異獸咧，直情就帶咗翻去朝廷。咁啊，當然係俾個皇帝睇下嘅啫，嚇佢都養唔到㗎啦，咁啊，咁但係咧，亦都帶咗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啦，嚇，即係啲唔同嘅香料啊，咁嘅嘢啦。咁但係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同八十幾九十年後嘅哥倫布， 嗯， 就基本上佢冇霸佔過一塊地，係嘛？佢冇統治過一班人話要做殖民地， 即係佢就成日下西， 佢係宣揚呢個天朝大國， 嗯， 嚇嗰個嘅天威。即係我哋都明白，就咁講啦，都話其實佢就要你朝朝進貢，歲歲即係來朝啦。其實佢接納嘅貢品呢係完全象徵性嘅啫，即係你臣服於我，你就要進貢俾我。咁呢個係一個所謂啊，即係一個進貢嘅系統啦，我哋叫即係 tribute 嘅 system， 一個 pay tribute。但係我哋好多時都話，喂，皇帝嗰啲回禮呢嗰、那個價值咧，分分鐘係大過你嗰個進貢嗰啲嘢嘅，係、 嗯、 嘛？因為咁啊，我哋中國人從來都係咁噶啦，回禮好緊要噶嘛，禮數好緊要噶嘛。咁所以你其實中國咧，以前就係冇錯，你咁強大，你話同其他周邊嘅民族嚇呢啲咁嘅國家，你話平起平坐，大家都知道唔實際啊，冇可能啦。但起碼我哋作為一個啊天朝大國，你話一個叫霸主都好咧，我哋都係一個相對善良嘅霸主。是吧、嗯、即是我哋唔會話周圍黑黑霸霸佔領人嘅土地啊、嗯、搶曬人啲資源啊啲黃金啊咁諸如此類，我哋冇咁做嘅。 其實的確係即係多數都係平定啲蠻夷、啊。 係啦係啦，有啲唔服嘅，我哋確實係我哋係殺過一個當地嘅酋長嘅，好似喺斯里蘭卡定邊度係咪係咁多啫，其他地方呢咁所以你睇下而家好多地方呢，嗰度沿好多地方呢都仲有三寶太監廟㗎。啲、嗯、人都仲係好懷念當嘅事，仲係紀念佢係有廟嘅，即係嘩嗰陣時好威呀、啊、有個呢、這個三寶太監落過嚟呀咁樣。咁呢個亦都人類歷史上係好罕有嘅，因為佢講俗啲啦係冇雀雀㗎嘛。嗱一個冇雀雀嘅人呢，嘩係成就咁大嘅豐功偉績，歷史上有邊個先？除咗我哋鄭和冇第二個話俾你聽。但當然其實佢唔係漢人嚟嘅、啊。你知道呢其實佢喺雲南嗰邊呢、啊、其實佢係一啲少數民族嚟嘅、 嗯 啊。而且佢係信回教嘅、 嗯。 所以你話我哋中國以前幾開放呀、啊。嗨佢、啊、信回教㗎，佢回教徒嚟㗎，佢係穆斯林嚟㗎。鄭和係穆斯林嚟㗎。係咪所以佢真係去到嗰度就可以去麥加啦，我唔知佢有冇去麥加，我都唔清楚啦。咁、啊、但係嗱頭先講1405年就第一次啦。八十幾年之後 ,1492 年。唉，這個熱那亞的一個哥倫布，一個航海家叫哥倫布，就最後周圍去找人資助、 嗯、 最先找葡萄牙的嘛，葡萄牙不騷他、 嗯、 最後找到去西班牙、 嗯、 西班牙都很艱難才找到個女王，其實個女王當時自己都不太得掂的，但是呢他又賭一鋪、 嗯、 就是資助哥倫布，已經簽了約就回到來就怎樣分帳的、 嗯、 真的那資助哥倫布就是現在船去啦。但係如果大家上網去睇一睇，你打鄭和啊、下西洋啊或者乜得㗎喇，你會睇到一幅圖呢， 鄭和同埋哥倫布囉，嗰、那個 嗰兩架船嗰、那個大小嘅比例、嗯、你係嚇親你嘅，即係哥倫布嗰架船擺喺鄭和船旁邊呢，就等於一隻救生艇咁滯嘅啫，係呀，稍微大少少嘅救生艇咁樣呢。當然咁你亦都要讚哥倫布嘅，咁就唔係完全係要即係話係貶低他人嘅，佢、嗯、以咁細嘅一隻船佢橫越大西洋，其實講真，如果正常嘅人呢，即係心理正常嘅人呢，其實唔應該做，佢係癲癲地嘅。但係佢癲得嚟，佢點解呢？佢因為佢有一個錯誤嘅理解㗎嘛。佢以為第一，佢相信世界係圓嘅，即係地球係圓嘅。第二，其實佢最想去嘅呢，佢絕對唔係咩美洲，因為佢根本就唔知道有美洲嘅存在，即係北美洲、南美洲，佢完全唔知嘅存在。佢最想去嘅地方喺邊度啊？是印度㗎嘛，其實佢向西，因為以前啲人全部都係向東就去咗印度。咁、嗯、但係向東嗰啲航道呢就俾好多人霸咗、 哦、 又當時有啲阿拉伯人啊，又即係即係壟斷咗。於是呢佢就想去發現一條新航道，就係佢話因為地球係圓嘅。係。就我哋成日講笑啦，唔緊要行錯路都唔緊要嘅，地球係圓嘅。呢哥倫布就百分百信呢句啦。佢、 啊、 就話因為地球係圓嘅、 嗯、 我今次呢我向西，咁我唔使同人爭。 應該去到印度嘅發達啦、嗯。但佢估唔到地球係大得唔交關，佢用嗰啲數據呢，其實古希臘呢有啲數據係啱嘅，佢又唔識用啦嗰陣時。佢就用一啲即係可能啲三四流嘅學者計啲數據呢，就以為好快脆就去到印度。咁、嗯、好彩中間有個南北美洲啫，如果唔係佢死咗好耐，其實佢都爭啲死㗎啦。即係如果你睇返嗰啲史實呢，嗰啲水手呢完全係半邊㗎啦、嗯、想話鋸咗佢抌埋落海回頭㗎啦。咪因為冇啊，睇住嘩天連海，海連天，再出去嘩斷水斷糧死得㗎喇，返唔到家鄉㗎喎，直情半邊㗎啦、嗯、竟然就喺最後嘅千軍一發俾佢哋睇到有陸地、嗯、但嗰個陸地其實就唔係真係美洲大陸、嗯、而只不過係聖薩爾瓦多嗰啲島嚟嘅啫，就係中美洲嘅。咁、嗯、但係都已經開心到不得了啦，繼續去啦，幾辛苦都捱埋去啦。咁即係去到聖薩爾瓦多，即係聖薩爾瓦多係西班牙話嚟㗎， San Salvador。當地啲土人梗係唔係咁叫啦，咁但係因為跟咗啦。咁但係啲人呢，嘩直情係友善到不得了。嘩真係好即係好好咁招待佢哋，乜都俾晒佢哋。估唔到呢班呢就係惡魔嚟㗎。咁、啊、後嚟呢就係、是、去奴役佢哋，屠殺佢哋，侵略佢哋，掠即係搶曬佢哋啲嘢咁樣啦，係咪咁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整個南北美洲嗰、那個咁悲慘嘅歷史嘅開端啦，就係1492年。嗯、啊、其實係遲我哋鄭和呢係接近90年，咁但係佢就改變咗成個人類嘅歷史。相反呢，鄭和下西洋呢，西方呢過去幾百年嚟600年嚟呢基本上冇人知嘅，係、啊、我哋中國自己讀歷史就哎呀好巴閉好巴閉，西方吓、啊、鄭和邊個嚟㗎，唔好話過去幾百年，就算今天呢真係識鄭和嘅人都唔多，真係要西方嘅叫受過教育嘅人，眼界比較開闊嘅人呢，佢而家開始多人呢係知道邊個係鄭和啦，亦都知道喔、哦、原來中國以前係威咗咁交關嘅、嗯、即係佢可以係一個海上霸權嚟嘅。咁、嗯、但可惜鄭和點解後嚟係冇繼續呢，咁我好多歷史學家分析過啦，就係、是、幾個原因嘅，好可惜嘅，即係幾個夾埋嘅。一個就係大家知道其實佢係想去搵一個失蹤咗嘅皇帝、 嗯、 因為佢當時嘅皇帝呢可以話係謀朝篡位嘅，咁嗰個皇帝就唔見咗，咁佢好擔心呢，佢唔知喺邊度突然間呢就返返嚟就要攞返個皇位，咁佢、嗯、為咗令到自己安心呢、嗯、即係佢喺中國即係神州大地已經搵暈曬，搵咗好多年都搵唔到，佢、嗯、就即係懷疑佢流亡海外，於是派鄭和呢就話就表面呢就係話宣揚呢個天威，但係呢其實就暗中就明察暗訪佢嘅下落、嗯啊、如果係就鋸埋佢添啦，唔使講啦。咁其實呢個係嗰個我哋叫 hidden agenda。咁但係呢後嚟真係搵唔到，咁算啦，搵唔到應該都死咗㗎啦，係咪咁就放心啦，呢、這個第一點啦。第二呢就係因為你知中國呢其實好多歷代呢都係四股勢力嘅鬥爭嘅，皇帝、宦官、外戚、士大夫，其實來來去去幾千年都係四股勢力嘅啫。咁四股勢力呢，即係外戚就係皇帝老婆嗰邊嘅親戚啦。咁宦官就係鄭和就宦官其中一個啦。士大夫就係所有嗰啲文武百官啦，特別啲文官啦。咁但係佢哋啲四股勢力呢就有時此消彼長嘅。咁嗰陣時鄭和去完返嚟呢就宦官失勢。亦都係因為當時國庫空虛啦，講真佢七次下西洋呢真係使咗好多好多錢㗎嘛。係咪咁啲人就話佢浪費。咩都冇返嚟，咁所以之後就冇再去啦。咁冇再去呢好快脆亦都係因為有倭寇、啊、因為即係當時就即係明朝啦嘛，明朝日本嗰啲海盜啊，佢哋喺本土即係生活有問題就嚟去打劫我哋沿岸。咁明朝係搞唔掂呢，就直情呢就係有海禁，就唔俾人出海，甚至將沿海嘅居民呢就吞入去唔知幾多里啊，即係沿海直情係堅壁清野，等嗰啲人劫都冇得劫咁。咁所以就中國呢就變咗閉關鎖國，嗰陣時起就係所以同西方呢就係啱啱背道而馳，個歷史就完全個命運唔同咗啦。 嗯， 唉，係啦，好啦，咁因為時間關係呢，即係其實你話繼續講都仲有好多嘢講下，但係即係喺短短嗰啲個零鐘頭呢，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哋中國古代個科學同埋技術嘅成就呢係真係好高超嘅。咁所以而家呢我哋係努力追返上嚟啦。 嗯， 好嘛，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再見。 OK， 好，拜拜。